攻读若望一书第四章。可爱的诸位，不要凡神就信，但要考验那些神是否出于天主，因为有许多假先知来到了世界上。你们凭此可认出天主的神，凡明认耶稣为墨西亚且在肉身内降世的神，便是出于天主。凡否认耶稣的神，就不是出于天主，而是属于假基督的。你们已听说过他要来，现今他已在世界上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出于天主，且已得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内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他们属于世界，因此讲论属于世界上的事，而世界就听从他们。我们却是出于天主的，那认识天主的必听从我们，那不出于天主的便不听从我们。由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神和欺诈的神来。天主是爱。可爱的诸位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出于天主。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，也认识天主。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，因为天主是爱。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，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，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。爱就在于此，不是我们爱了天主，而是他爱了我们，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。可爱的诸位，既然天主这样爱了我们，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瞻仰过天主，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天主就存留在我们内，他的爱在我们内才是圆满的。我们所以知道我们存留在他内，他存留在我们内，就是由于他赐给了我们的圣神。至于我们，我们却曾瞻仰过并且作证，父打发了子来做世界的救主。谁若明认耶稣是天主子，天主就存在他内，他也存在天主内。我们认识了且相信了天主对我们所怀的爱。天主是爱，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，天主也存留在他内。我们内的爱得以圆满，记载于此，就是我们可在审判的日子放心大胆，因为那一位怎样，我们在这世界上也怎样。在爱内没有恐惧，反之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，因为恐惧内含着惩罚。那恐惧的在爱内还没有圆满。我们应该爱，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。假使有人说，我爱天主， 但他却恼恨自己的弟兄，便是撒谎的。因为那不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的，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。我们从他蒙受了这命令，那爱天主的，也该爱自己的弟兄。